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来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日的玩转市集，这里是市集单元，我是主持人苗山。首先为大家邀请一下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直播大来宾，来自于波兰旅游局邢黛琪，欢迎，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波兰旅游局的邢黛琪。 哎，黛琪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吧？ 对，非常高兴也非常的荣幸。 兴奋吧，而且你知道一般人他们都不敢戴耳机，会显得头大，但是你戴上怎么这么好看？ 没有吧，我觉得我好看主要是因为我这块琥珀，因为波兰是琥珀之都，所以我特意戴了波兰的一个特产，就是波兰产的琥珀。 哦，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关于波兰的话题，因为一到年底的时候，很多朋友开始组织自己的一个新年计划，到底去哪儿跨年呢？到哪儿去好好的花一花我们春节长假呀，因为春节这相对假期长一点，所以是一个出游的好时机，而且是可以稍微计划远一点的路线。所以为什么今天要推荐波兰，是因为最近我们京城的年轻的朋友啊，兴起了一阵这个文艺风的小高潮，纷纷去了首博去看展览。因为首博现在说实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展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黛琪介绍一下吧。 其实首博现在这个展览呢，就是主要是展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西南部城市弗洛茨瓦夫的一批巴洛克式的艺术作品。 嗯， 对，弗洛茨瓦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它是一座历经沧桑、富有传奇色彩，而且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个让历史和地理老师都非常头疼的一个城市。 哦，为什么？特别复杂这块历史。 对，非常复杂。那首先说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位于波兰的西南部，在距离弗洛茨瓦夫大概300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和布拉迪斯拉发5个国家的首都。 嗯， 那而且它在历史上曾经属于过波兰、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甚至是德国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波兰的这个巴洛克式的这个建筑，很多呢就是来自于当时在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是有一个设计师在弗洛茨瓦夫修建了很多这个巴洛克式的建筑。 嗯， 其中最美、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弗洛茨瓦夫大学的一个博物馆。 嗯， 大家可能对弗洛茨瓦夫这个城市不熟悉，但是真的用网友的话说是让人美得无法呼吸，一个字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城市。也许你不了解它的历史，不了解它的这个年代，但是整个的城市给人一个非常惊艳的感觉。就比如说你信步走在弗洛茨瓦夫大街，然后你拐进这个弗洛茨瓦夫大学的一个大学的礼堂里，你就可以看到 满墙都是非常精美绝伦的这种巴洛克式建筑，还有这个壁画，让人感觉哎呀心旷神怡。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还没有去过波兰的话，在首博看了这个展览之后，我们现在得到很多年轻人的回馈，都说想去这个克罗斯瓦夫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顺便去看看这个城市。因为刚刚提到在历史上它由于这个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贵族王朝去掌管，所以它会有不同的王朝会有自己的气质在里头，会发现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艺术作品，还有艺术风格都在建筑上啊，还有藏品上啊，都有一些表现。包括在这个首博的这个展览，其实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是从12月18号开始一直到3月24号，大家现在去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 A 厅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主题叫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里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品展，所以其中会有一些特别棒的馆藏精品。有的时候我们去博物馆本馆的时候，有一些精品可能会被别的博物馆借走借展，比如说现在如果你去波兰，可能有些精品已经在我们北京了，对吧？ 对，是的， 所以应该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喜欢绘画艺术啊，雕塑艺术啊，包括一些藏品，都可以再借这个机会在咱们家门口先感受一下。如果通过这些藏品激发起了您对这个国家的一些热情，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带齐稍后给我们介绍一下，也许就可以成行一次波兰之旅，甚至是艺术之旅，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追踪之旅，谁知道呢？ 是的，大家可能对波兰都不了解，但当你第一次来到波兰，首先的一个感受，这个国家原来这么美。第二个感受是，原来这个国家这么发达。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波兰之前呢，89年之前，它也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经历了89年以后的一个转型，这二十多年的一个持续的发展，它已经晋升为发达国家行列。所以， 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受到周边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它经济上是跟上来的，而且飞速发展很快。 对，而且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呢，就是促使它这种社会比较稳定，而且非常的文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目的地。我想大家在寻找跨年的目的地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一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安全。 没错， 波兰完全能够满足您这方面的一个期待。 对， 另外呢，我们很多年轻的听众啊，因为我们这是北京青年广播嘛，可能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要想，这是一个高性价比的，就说实话。 省钱， 对， 物价什么的， 物美价廉呢？波兰完全满足了您的这个对这个要求。首先来说，就波兰整体的收入水平在跟西欧国家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对，很有优势的，其实对我们游客来说。 对。 而且你知道，我在这个准备节目时候发现，波兰有很多不同城市有特色的市集。其实就很多现在的文艺小年轻人，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不得不错过一些可以逛的地方，而且有特色艺术品的地方，甚至淘一些二手或三手的一些古着品回来，是一个摆在家里特别好的一个旅行回忆。 对，其实波兰有很多这种尤其是弗拉茨有很多这种精品小店，就是很多当地的艺术品。因为这个城市呢，其实大家不知道它是2016年的欧洲文化之都，所以呢有汇聚了很多这种艺术方面的人才。也许大家对欧洲艺术文化之都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但是有一部作品却是这个欧洲文化之都的一个遗产，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挚爱梵高 Levi Manson、这个电影呢，实际上它的大部分的创作者，它的这个制作团队，还有它的这个画师，大部分都来自波兰，而且这个作品大多数是在波兰创作的， 就 是很多的 去年那个电影吧， 对，很多的这个动画都是在波兰绘制的， 这个电影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所以从这部电影大家就可以想象，波兰是一个充满这个艺术色彩的一个国家。另外，所以说其实去弗罗斯瓦夫对于这个领队来说和导游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街边布满各种艺术品商店，所以很多游客逛着逛着就消失了，大家都进店了，对， 人都没了， 对对， 就人不好管。所以我其实家里面有就是亲人最近也是去了波兰，他们回来之后就惊诧于两点，一个是波兰的美景，还有惊诧于波兰人英语之好，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你家人已经去过波兰了？ 对，就在先于我之前家里已经有人去了，回来之后说哇，他们英文怎么这么好。 其实大部分的旅游城市，像我们说的华沙、克拉科夫、弗罗斯瓦夫、格但斯克，这些旅游城市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受英语教育，他们的英语水平还是不错的。 对，对于游客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优势。 对，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 简单的介绍一下波兰的概况。通过这次来我们首博进行的波兰艺术展、馆藏艺术品展，会发现特别有很多人见了这个展览之后，看过藏品之后，想到波兰这个本土去逛一逛、瞧一瞧。那至于波兰有怎样的美景，我相信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戴琪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一下。那照例，我们的第一时段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资讯小板块，下面就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了解一下这个过节期间的一些消息。短暂了解之后，我们就进入到波兰的正题了。好，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资讯环节啊，非常的简单简短，稍是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赶紧要接着聊波兰的话题了。首先跟大家说说过节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就是元旦的小长假的第一天了，所以呢，我们要再跟大家重申一下，201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具体安排，目前已经全都出来了。再次跟大家通告一下，元旦是由12月30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019年1月1号放假调休，共3天。那这个12月29号星期六，很多朋友已经上班了，所以这就是调休日期。那春节呢是2月4号到10号放假调休，共7天。2月2号星期六和2月3号星期日，这是上班的。另外清明节是4月5号放假和周末连休，也是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劳动节5月1号放假，不过五一小长假没有了，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另外端午节6月7号放假与周末连休，中秋节9月13号放假与周末连休，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号星期日和10月12号星期六上班，大家可要记好了这份放假说明。另外，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联合去哪儿网联合发布的2019年民航散客春运出行预测报告显示，春运临近，机票预订热度上升，南买航线最早提前49天预订，已经有部分航班全价经济舱的机票已经售罄了，选择中转方式返乡机票平均价格最多可以节省65%左右，所以大家可以就计划一下出行，改变一下出发点，甚至是到达的目的地变化，可能在这个价钱上有很多的优惠。另外，预测报告显示，去程阶段春节前两天，也就是腊月29，阳历的2月3号达到了最高峰，返程阶段有两个出行小高峰，一个是正月11，是2月15号，另外一个是正月18，是2月22号。据监测数据显示呢，春节前一周内深圳到海口飞航班全价经济舱目前已经售罄了，仅有部分中转的全价经济舱还有余票，就是说您现在买全价票可能都已经没有票可买了。腊月29号北京到海口还有经济舱是9.9折的机票，这基本就是全价。另外北京到佳木斯多个航班全价经济舱也是很难买到的，目前海口回北京还有三亚回北京航线的提前预订天数分别是32天、29天。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呢也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不仅要抓紧买去程，还要为回程早做准备。那2019年元旦假期去哪儿？今天已经步入第一天了，那明天后天可能是一个您可以在周边好好逛逛，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供14处公园风景区推出的冰雪嘉年华、登长城、新年祈福，还有一带一路的微缩景观欢乐游等等丰富多彩的室内外和文化活动。比如说史家胡同展览馆的展览胡同声音展，就可以邀请您在声音中感受胡同。另外今天起到明年的1月18号，市民可以免费参观位于东四胡同博物馆的走进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东四胡同风貌图片展。另外不怕冷的朋友可以到颐和园、龙潭公园、陶然亭公园或者奥林匹克公园感受一下冰雪嘉年华，这里是以打造冰雪情趣为主题的活动。总之呢，咱北京各处都有一些特别的小活动，都可以您利用这2-3天的假期稍微在家门口游一游，反正当天往返肯定是没问题，趁这个小长假您可能还可以多去几个地方。当然了，如果您想做一个比较长线的旅行线路，比如说今天我们 为大家推荐的通过这次首播的展览让您了解到波兰，如果想深入的了解波兰的旅游资讯，就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通过戴琪引导我们来一场波兰的说走就走之旅。因为首播刮来了波兰风，你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欢迎您随时就拿出手机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 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我们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礼品的展示，可以大家看一看实物透出的波兰风。当然在一直播平台还有新浪微博，也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那下面的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还照例进入我们的正题，玩转市集主题首播刮来的波兰风，让我们去波兰去看一看。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莎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首播刮来的波兰风，让我们透过展览去到波兰感受一下。既然提到了这个博物馆，那咱们今天去旅游的城市就从这个博物馆的馆藏博物馆所在的城市开始吧。因为现在呢在我们的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巴洛克时期的歇里歇里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那下面再次有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来自于波兰旅游局的邢代奇，欢迎。 那说到这个馆藏的这个艺术珍品，虽然我现在没有馆藏的艺术珍品，但是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礼物，就是来自于波兰的这个手制的这种手工制作的一个大公鸡 啊。 那大家知道这个其实公鸡呢是波兰的民间的一个象征，所以大家在很多的波兰的艺术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公鸡的形象。那么说到这个其实呢弗罗斯瓦夫这个城市本身是很有童话气息的一个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城市又被称为这个精灵之城，因为它有很多铜制的小矮人，这个小矮人你可能它大概就是身高在30公分左右，是形态各异的，是由这个铜制成的。比如说你走在一个酒店的门口，你可能就看到一个小矮人在酒店的门口睡觉的一个形象躺在床上，然后如果你走过一个餐厅门口呢，就可能是有一个举着饺子的小矮人的形象。其实说到这个吃呢，因为其实波兰也有饺子，这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 哦，不知道，但是应该是乳酪馅儿的吧。 波兰的饺子其实有很多的馅儿，包括有中国游客比较习惯和喜欢的，比如说像猪肉馅儿的， 还有猪肉馅儿的， 对，也有那个酸菜馅儿的， 还有东北菜 蘑菇馅儿的。对对，我个人觉得波兰菜特别就接近东北菜的这个口味，我特别推荐大家尝一尝这个蘑菇馅儿的饺子，就是因为波兰它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森林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就盛产各种蘑菇。那么一定要这个推荐大家尝一尝当地的蘑菇，特别是蘑菇馅的饺子，非常的鲜美。那么说到这个小矮人，这个实际上最早的时候，那个城市呢，是因为大家的一次游行就打扮成小矮人的形象，那后来这个小矮人呢就变成了城市的一个象征，然后这个也开始的变成了一个就是商业有这个商业推广元素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经过市政府的批准，你必须要申请，商家可以制作自己的小矮人，所以现在小矮人越来越多，已经达到600多个了 啊！ 而且这个弗罗斯瓦夫特别推出了一个小矮人地图，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图去追寻小矮人的足迹，然后跟这些小矮人去合影，特别有童趣。我觉得弗罗斯瓦夫是特别适合父母带着孩子去，也适合情侣去的一个地方。 有小矮人就很童话，你知道吗？ 对对， 有时候你会设想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会在不同的地方和地标会发现不同造型的小矮人的时候都是惊喜。 对，比如说你在那个消防队门口，你就可以看到三个小矮人拿着那个灭火枪在奔跑的那个形象，或者在原来的监狱门口就有一个小矮人被关在那个栅栏后面的样子，就特别可爱。 我觉得他有小黄人的气质，是不是？就是他代表了很多人的形象。 对，到了冬天，这个当地人还会给小矮人设计衣服，给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 我之前带奇给了我几张图片，关于小矮人的图片，我们现场来看一下，就还挺有意思的，说实话。哎，这个是个小矮人的图片吗？ 对， 这个是一个卖小市集小商贩的形象。 对对，就是其实在这个老城广场周围它有很多的，就是尤其到冬天圣诞啊，包括新年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市集。而且与大家想象不同的是，波兰的商店关门都很晚，大部分商场都是晚上10点关门，所以你如果想买买买淘淘淘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而且这个波兰的餐厅基本上都是晚上就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时刻就是吃完饭以后他才关门，所以很难说他几点关门。哦，特别像弗鲁斯瓦夫这个城市，有的时候晚上到十点十一点还就是很多这个餐厅和这个酒吧都还在营业，所以很多好玩的地方也是特别适合跨年的一个目的地 啊。我刚才看这个图片里面真的是一个小矮人的形象，各种各样的是吧，而且它就是体积很小，真的你需要在城市里仔细睁大眼睛去找 啊。然后不经意间，哦，原来这个角落还有一个小矮人， 对， 特别可爱。 这还有件衣服呢，你看这个球球旁边， 对， 这还挺可爱。哎，真的是造型各异，而且根据不同的这个职业还有划分， 这个就是使这个城市就非常充满这种 人性化，活泼生动。 对，你会感觉非常的亲切。实际上波兰人也非常热情好客的一个民族，虽然它位于东欧，但是它还是属于从人种上是属于西斯拉夫人种，那么它具有斯拉夫人的这种热情好客。虽然看上去波兰女孩或者男士都非常的俊美靓丽，但是实际上你要开始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特别热情的帮助你。比如说你在路街上问路，如果你还是问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很多当地的当地人就会带着你去那个地方，就是跟你一直，比如说你在找一个餐厅，他会一直把你送到餐厅门口。 哇，好热情。 对， 至于波兰有怎样的美景和美食，我们稍后从第二个时段开始继续再和大家聊。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喽。好像还有些时间呢，咱们接着再看看看看图片吧。我是觉得这个城市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多人以前跟我说它属于就是东欧的位置，我会把它和匈牙利啊这些国家相比较，但是之前就有好多朋友去过之后，包括家里人去了之后，他们会觉得有惊喜。首先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语言上面像西欧人一样英语特别好，又好交流，对于就是背包客呀独立行走的游客来说，首先就解决了沟通上的问题。另外吃的东西也特别容易接受，说实话比起西欧很多国家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会吃不惯，但是波兰的很多东西对我们中国来说合胃口的。 对，因为波兰的传统的波兰菜实际上是真的是非常接近中国人的口味，特别是接近东北菜。我们说其实波兰也有酸菜，而且波兰有很多大概60多种香肠。波兰还有这个烤鸭，大家不知道是波兰也有烤鸭，但是波兰的烤鸭它是这个肚子里塞着苹果，所以它还有淡淡的这种清香和甜味儿。而且波兰菜的分量超级巨大，基本上两个人点一份就可以够吃了。 特别巨大这件事儿就是更省钱是不是？ 对对对。基本上在波兰大概200-300人民币，我说的是人民币，就可以吃到一个中上水平的一个西餐，三套式的这种西餐。包括汤啊，咖啡菜，包括一个主菜，还有这个甜品。而且波兰的甜品也非常有特色，其实个人推荐的，比如说它的苹果派啊，还有烤苹果特别好吃。波兰的烤苹果呢，它是把整个苹果烤放进烤箱里烤，而且它中间会掏一个洞，把这个核桃啊各种这种坚果放进去，所以整个跟这个烤熟的苹果一吃，在冬天就特别的甜美，而且那个能够补充能量。 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个朋友在这个波兰做奶酪的视频，我决定从他的朋友圈偷偷下载下来，然后发给我们的编辑一会儿播一播。这也是其实波兰比较特色的一个地方，大家其实到了波兰旅游的时候，不光可以感受它的艺术那一面，还可以感受到很多就是民风淳朴的那一面，他们生活中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他们有一些特色的美食，这也是我们中国游客在旅游过程当中不可错过的一个部分嘛。那其实我们今天还是除了艺术方面的话题，要跟大家聊聊过新年的话题，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开始计划就春节长假的时候去哪旅游。那既然有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假期，波兰是一个比较好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必玩的景点就是从这个弗拉斯鲁瓦夫这个城市开始的。刚才我们提到既然我们在首博有这个城市的馆藏的精品展，说明这个弗罗茨瓦夫这个城市是波兰比较重要的一个文化中心。 对， 通过它的艺术精品知道它又是个文化之都，而且今年被评为2018年的欧洲最佳 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对，是的，因为这个城市其实它这个历史上受到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以及犹太文化的多种影响，所以它呈现着非常丰富的一个色彩，可以说是一个微缩版的欧洲的建筑的一个博物馆。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以及新古典主义，各种各样的这种建筑色彩。而且呢，弗罗斯瓦夫，来到弗罗斯瓦夫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它周边有很多的城堡，这可能是大家不知道，因为弗罗斯瓦夫历史上就是波兰比较富裕的一个地区，那生活在这里的贵族呢，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们就修建了很多的城堡，所以在他所在这个省叫下西里西亚省就有700多个城堡。那其中有100多个城堡是现在已经经过改建，是改建成精品酒店，游客可以进去参观甚至是居住的。特别推荐的可能就是弗罗斯瓦夫周边有一个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的一个波兰最第三大的一个城堡，叫做科雄日城堡。这个城堡也是隐藏在这个山林当中，而且它的真的是一个具有防御功能的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呢有很多的这种传奇的故事。据说呢，当年希特勒在败退的时候，1945年在他败退的时候，曾经计划把科雄日城堡作为他隐秘藏身的一个据点。所以当时的纳粹德军通过一辆火车运送了300多吨黄金来到这个科雄日城堡周围，但很神奇的是这个火车就消失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发现，所以我们说可以到这个弗罗斯瓦夫周围来一次探宝之旅。 哇，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环节。 对，其实每过几年就是在波兰都会有这个寻找黄金列车的这样一个热潮 至今也没找到，对不 对？ 对， 至今也没有找 到。到底在哪儿呢？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我去了很多次我也没有。对，这个是需要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才可以进行的。 是不是从陕西可以来一批专业去探一探？ 对，而且呢，这个说到城堡呢，这个科雄日城堡除了这个城堡以外，有很多城堡是可以居住的，而且弗罗斯瓦夫周边的城堡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曾经在这个周边另一个城堡，也是距离大概开车弗罗斯瓦夫开车2小时就可以到达一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山谷里面，而这个山谷早上起来的时候云雾缭绕，几乎就很少有车经过。那这个城堡呢，它是一个17世纪建成的一个英制的城堡，但是它又有法式的这个花园。而且为了保护这个城堡，因为它是一个文物，这个政府规定不能对它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所以这个城堡只有10个房间。对，而且没有电梯，那么游客进去只能拉着箱子经过铺满石子的小路，然后走到自己的房间里。而且这个城堡周围有很非常漂亮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法国式的花园， 感受却特别不一样。 对， 那具体特别的感受这次真的要进广告了，稍事休息。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和大家聊聊波兰，稍后接着聊。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东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30，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日的市集板块，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大来宾来自于波兰旅游局邢戴奇，欢迎戴奇再次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戴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从这个首博的波兰，有一个弗洛茨瓦夫的馆藏艺术品的精品展开始说起，就要聊到这个波兰这个国家四处的美景，还有艺术气息浓重，我们旅游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所以今天我们是帮大家规划一下旅游线路，也许在春节长假期间这里可以成为您的首选旅游目的地，也不一定呢。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大概一个时段的这个弗洛茨瓦夫这个城市，下面我们要进入到特别美的，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推荐的克拉维夫这个地方。 应该说是这个地方正确的说法叫克拉克夫。 克拉克夫。 克拉克夫可以说是波兰最知名的旅游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但它却是波兰文明的发源地。因为很多的波兰王朝都这个是在这里，相当于中国古城西安的这样的一种位置。大家知道实际上在17世纪末波兰迁都华沙，那之前的古都就是克拉克夫。而且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克拉克夫老城本身就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波兰在二战中呢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破坏，但是克拉克夫城市呢却是保存的最完整的，几乎没有遭到破坏的一座城市。 是吗？幸存保留下来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一个波兰的城市。那克拉科夫呢，之前呢它因为是古都嘛，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古都。那随着波兰迁都华沙以后，这个城市似乎就被大家遗忘了，所以这个城市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改建，所以它整个城市还保留了这种文艺复兴的风格。又被称为这个欧洲这个建筑的一个活化石，在建筑史上有着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价值。 我们来看看图片当中的克拉科夫吧，还是这么叫是吗？ 对，克拉科夫。 对，还是这样叫吧。我们看一下图片里的样子啊， 当然了，这个其实是以前在战争当中给我们留下伤痕累累的地方，但是如今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历史我们要正视它，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透着那么的宁静和平静。 这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哦，这个是我之前比较特别想去看的地方。 对，这个就是瓦贝尔城堡国王生活的地方。 嗯。 另外这个是一个特别推荐的景点，叫做维利奇卡盐矿。 哇，这个盐矿其实我在奥地利的时候有感受过，应该他们就是地理位置上离得很相近，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盛产盐的地方吗？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盐矿呢是波兰最早一批被，也是世界上最早一批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盐矿，又被称为地下135米的疗养圣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盐矿它本身，这个空气中富含很多的这种盐和矿物质等各种养分，所以特别是对于心肺这个功能不是很好的这个游客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疗的一个体验。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大都市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应该去逛逛 去体验一下，因为 我本身就是肺不太好，就是 有点哮喘，所以到盐矿以后会感觉非常的舒适。 所以你在这个国家旅游局工作是 这只是一个巧合， 每次出差的时候就是疗休去了。 但是这个盐矿呢，因为它这个就有600-700年的一个历史，而且它全长300多公里，但是对游客开放的地方就是大概那个区域你走3个小时也走不完。而且里面你能看到所有的一切，包括它的墙壁、它的地砖、水晶吊灯，还有这个雕像，包括教皇的这个雕像，全部都是用盐制成的。 哇！ 所以你如果用手摸一下墙壁再舔舔的时候，是你的手是咸的， 我会直接去舔的。而且我说实话， 我去了两个还是三个盐矿了，我觉得这个盐矿是最美的。我刚刚看这个图片里， 对确实它那个大厅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壮观， 而且 能容纳几百人， 对，就非常壮观。反正这是我见到最美的一个盐矿了。 而且这个盐矿里不仅有大厅，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的这个房间，比如说它这里面有小教堂，这个礼拜堂，另外它还有这个音乐厅，甚至你可以在这个盐矿里欣赏肖邦的音乐会。 哇，它是一个小城堡。 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你可以在这里用午餐或者晚餐，也可以在这里办婚礼。 哇！ 或者举办晚宴， 盐矿婚礼， 对，或者圣诞庆祝晚会。 哇，那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特点的地方。 对， 哎，这个，哎呀，这个是什么广场？ 这个是就是克拉科夫的老城广场，我说的这个联合国世界遗产。我们看这个马车后面呢，就是圣玛丽大教堂，是一个美轮美奂的这个大教堂，有非常这个精致的七彩的彩色玻璃。 哇！ 对，其实大家不知道波兰是，对，这个也是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广场和圣玛丽大教堂，大家不知道其实波兰是欧洲三大天主教国家之一。大概有90%的波兰人他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这就把波兰和其他的东欧国家进行了一个区别。大家知道其实以俄罗斯为主的这些前东欧国家他们是信奉 东正教， 但是因为波兰信奉天主教，这个就文化上就有比较大的差异。对， 所以在建筑风格上啊，还有在城市的这个文化色彩方面，都会因为信仰的不同有一些不一样。 大家走进这个精美的教堂，你才能感受到为什么人们信教。其实教堂确实太漂亮了，非常的震撼。 哇，你看这个夜景真的是超美。 对，我们说这个克拉科夫它是一个紫色的城市，尤其到了夏天就非常的浪漫。天空也非常的清澈，而且晚上在晚霞的时候就霞光万丈。另外这个城市呢，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酒吧，那这个城市因为它新建的就大概很早的时候，就是公元900年已经就存在了。那随着这个地质的一个下沉呢，很多原来在建在地上的一个建筑就是下沉变成一个半地下室，所以你在克拉科夫会发现很多半地下室的餐厅和这个小酒吧，实际上特别适合朋友和情侣来这个共进晚餐呀，来喝一杯红酒，在烛光摇曳之下听着音乐来这个品着咖啡来一起这个品鉴美食。 这个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记忆哈。我看看这是放烟火的时候，这是新年吗？ 对，其实在很多庆典的时候波兰人都喜欢放烟火。 哇，这个城堡和烟花实在是太配了。 对，这是国王生活的这个城堡。 另外还有克拉维夫的维瓦尔城堡， 瓦维尔城堡， 哦，瓦维尔城堡， 对， 这个是一个家族城堡吧？ 这是国王生活的城堡， 哦，国王生活 的 城堡， 所有 的 国王之前波兰所有的国王都生活在这里，波兰很多的国王死后，包括一些名人埋葬在这个城堡里，所以它具有非常高的这个历史和艺术价值。 嗯。然后我们可以看，这是另外的一张，这是另外的一张城堡，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另外还有一张图是盐矿的，刚才我们看了盐矿的一个侧面，这是另一个侧面， 对，这是最大的一个大厅， 哇，这么大的大厅，盐矿可以有这么大，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我们印象里之前它应该是窄窄的一个通道才对，怎么能有这么大， 在通道里是比较窄，但是他走进各种厅的时候还是这个非常让你震撼的， 对，非常震撼，哇，这就是我们刚才欣赏到的克拉科夫这个城市， 对， 这也是去波兰旅游的时候不可错过的一个城市，是尽管饱受了战争的洗礼，但是仍然保持着历史上原貌的一个难得的城市， 对，那么除了克拉科夫我们推荐的这个瓦维尔皇家城堡啊，包括维利切卡盐矿这些必须要打卡的一个景点以外，那么其实克拉科夫周边有非常好玩的这个非常多的一个景点， 嗯， 那我特别推荐尤其是在冬天或者是在元旦时间适合去的，包括春节也非常适合的，就是塔特拉山， 嗯， 那么塔特拉山是波兰最高的山峰，而且塔特拉山周围有非常多的滑雪场和温泉资源，是适合这个整个的家庭和游客去进行滑雪和温泉体验的一个地方，塔特拉山距离克拉科夫开车的话大概2个小时可以到达，如果乘坐火车的话大概就是3-4个小时的距离，非常容易抵达，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其实塔特拉山呢，它是一个国家公园，那只要大家购票，这个票也非常便宜，大概就是5兹罗提和不到1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进入到塔特拉山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这个最高山叫做雷塞峰，大概是1500米，海拔1500米的样子，这个山上就是丛林叠嶂，然后就是各种松树啊，常年常青，即使在夏天6月份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海拔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也是终年积雪的这种感觉，它是中欧地区唯一的一个具有这种可以说是是一个滑雪天堂吧。 而且它这个塔特拉山有一个名字，它叫海洋之眼。 海洋之眼实际上是形容塔特拉山半山上有一个湖， 对吧？ 对，这个湖泊非常的清澈。 我身边的朋友说，虽然它不是真的大海，但是它有大海的广阔。 对，其实它之所以叫海洋之眼，因为是这个这个湖水呢，它大多来源于这个山上的雪水，就是融化以后汇集到这个半山腰的这个湖里，就形成了这个海洋之眼。因为这个完全是没有污染的这个水源，所以在夏天在天空的映衬之下呈现蔚蓝的颜色，所以有点像大海的那个颜色，我们就把它称为海洋之眼。但是实际上你在一年四季或者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去到这个湖的时候，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就类似于波兰的九寨沟。而且这个山上不止这一海洋之眼一个湖泊，还有很多其他的湖泊，而且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湖泊，是吧？ 对，这个山很大，就是你从买门票进去以后呢，你还可以乘坐马车上去。有的游客说我不想这个徒步这么久去上山，你可以乘坐马车，这个马车可以带你走大概8公里的一个距离。那实际上马车在欧洲已经并不是很常见了，但是在波兰现在大家还比较幸运，还可以乘坐马车来上山。然后到这个山顶距离大概1.5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呢，这个马车就没法再上了，因为它已经开始变得比较陡峭了，游客就是需要下山来自己来徒步往上走。 哇，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景的好机会。 大概走8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到达我们说半山的这个海洋之眼这个湖泊。 哇，半山上的湖泊多美！我现在其实迫不及待要看看图片。这个，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游客从他的后面背，这应该就是海洋之眼那片湖泊吧？ 对对对，这是冬天的样子。 哇，真的是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时间段看到这个湖泊的时候的景色，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对，这是夏天的样子。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漂亮？ 对，他们就感觉像天堂一样， 真的像天堂一样。 对，这个也是我们从正面看啊、嗯，这个木质的房子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餐厅，但是它、坐在上面，对，也可以俯瞰到这个海洋之眼。而且这个餐厅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羊肚汤或者牛肚汤，这个非常接近中国的这个汤的口味，尤其是在你 像不像羊杂？ 对，就是羊杂汤，所以你上去这个经过就是秋冬以后比较这个寒冷的时候，你爬上去以后，然后欣赏过这个美景以后，然后再来到餐厅里喝上就一碗这种热热的汤，就感觉好满足，身心的一种满足， 整个世界都停止了。 对对。 哦，真的是超美，不同的。 这个是夏天，而且塔拉山上面有非常多种类的植物，夏天是赏花、观鸟、观赏植物和这种各种动植物的绝佳的场所。 这个紫色的小花真是漂亮哦。 对，是一种兰花，波兰非常多的兰花。 哦，紫色的兰花。 对。 哎，其实你知道，看上去真的还挺像德国、奥地利的那个。远远看分不太出来，因为那个小木屋那个尖顶， 对，它是这个中国唯一的具有阿尔卑斯地貌的一个山， 啊，对对对，阿尔卑斯山谷居民的， 对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没想到，哦，在波兰有这么漂亮的山，而且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个旅游景点。 我没想到塔德拉山是这么五彩的。 对，最棒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中国游客，因为大家还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夏天去登这个山的时候，大概在山上大概逗留了两个小时，就没有看到中国游客，偶尔看到两个亚洲面孔，还是新加坡。 那我们看到这张照片里面是有滑雪场的，这是戴琪刚才有提到。 对，大家其实从塔特拉山国家公园出来以后，你开车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达扎克帕内小镇。扎克帕内小镇也可以说是波兰海拔最高的小镇之一了。那它又被称为波兰的冬季的首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它周边有很多的滑雪场和温泉酒店。很多酒店它本身就自带滑雪场，而且自带温泉，就是说你可以穿着睡衣就直接去泡温泉，就走到这个酒店的温泉里。而且这个酒店的很多的温泉是有这个疗愈的治疗的效果的，比如有些温泉对于风湿病啊，对于心脏类的疾病有一个缓解治疗的一个功效，那么有些温泉呢可以缓解疲劳，可以治疗失眠，所以来到波兰你不但是可以体验滑雪的乐趣，还可以进行一个身心的放松。我们说其实它的对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曾经住过的一个4星级的酒店，但是这个酒店我们很多同业，我们的旅行社的同业评价说它完全可以媲美这个奥地利这种5星酒店了，但是它自带 价格 的话 相当亲民，是不是？ 它带滑雪场和温泉的套票，包括一夜的住宿，大概就是人民币2000块钱之内， 含滑雪票， 对，还 有装备的租赁 和温泉， 就什么都不用带，我又玩又住又吃，对吧？ 对对对，是的。 度假村的品质。 对，是的。可以说这因为波兰的滑雪场呢，它的是适合初中级的这个滑雪者，所以是非常适合，也非常适合带老人和孩子一起体验的。即使你不会滑雪，你去山上看一看，乘坐缆车去上山，看到这个雪景，其实玩雪赏雪是非常的合适的。 你看图片里像不像童话故事里面的样子？ 对，尤其塔特拉山这个是它的当地的居民大多数是高山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呢，它有自己的服装，有自己的建筑，像他们当地的建筑都是木质这个建筑，而且这个小木屋呢都是尖顶的，因为冬天下雪嘛，所以它为了防止这个雪压在房顶对建筑造成破坏，所以它所有的房子都是尖顶的。你在这个地区见到所有的建筑都是木质的，就是有一种回归自然的那种放松的感觉。 你看在半山腰上的这个小躺椅都是木质的，小桌子也是木质的。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小火车 啊，是 可以乘坐小火车上山的，对。 就是这个小火车是可以直接上山的，是吗？ 对对对，而且你看到两边这种林木葱郁的那种感觉，特别是秋天的时候，你来到山上那种 舒爽， 层林尽染，就是不同的这种色彩和层次感，就让人感觉真的是仿佛天堂一样。 哇，我其实刚才偷了一个人的朋友圈，看到他有很多图片，我打算就是接着这个海洋之眼，还有 还有这个山脚下的美景继续欣赏一下，因为这真的有了很多其实都是手机拍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 Apple TV 连接一下，其实还可以感受得到。 对，我知道这个是哈先生拍摄的，当时 偷来放一放。 我记得他发完朋友圈去过波兰以后，他说我不打算回来了，我打算在波兰居住下去了。 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叹，在预期有一个国家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美景，所以呢，你到了那儿看到这样的美景的时候，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哈。 对，首先现在波兰的中国游客并不很多，所以是非常适合去旅游的一个时间段。那其实我也是刚刚从波兰回来，我大概是圣诞节期间才回来，但是其实我这次去呢，是因为国内有一个真人秀，也是在欧洲拍摄的最大的户外生存真人秀。 哦， 对，就在塔特拉山，就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海洋之眼这个湖泊拍摄的，所以相信这个真人秀应该是在一月份就要播出了。那播出以后，这个真的就是成为一个打卡圣地了。 哇，反正这些美景，我觉得大至少啊，我觉得可以待个两三天，哪儿都不想去，就是在湖边待着，我觉得特别好。 实际上就在这个小镇，而且它冬天呢，在这个小镇的步行街上还会有跨年的音乐会，就是所有朋友们就除了滑雪这个泡温泉以外，还可以在这个步行街，然后再去吃一吃，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去欣赏一下当地的这种歌舞表演，还有这个跨年的音乐会，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个感受。 对，而且我们其实刚刚提到了，既然这个地方有滑雪，一般温泉滑雪不分家，这是一个可以比较好的休闲旅游度假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旅行线路安排的一松一紧，有的时间可以在徒步户外走一走白天，或者呢晚上我就可以温泉放松一下，第二天又可以滑雪感受个半天，起个大早，中午休息一下，又可以闲适的下午。 对，实际上你如果大家不想滑雪的话，完全也可以乘坐缆车到山顶去一览一下塔特拉山无敌的风光。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沿途的惊喜，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是塔特拉山的风光，包括海洋之眼，在这个半山腰上的最大的湖泊，可以感受特别的美景。那现在我们要移步哪里了呢？ 那么看过了高山，看过了丛林，我们想下一站我们该去看一看大海了。 好，下一站的大海是哪里？是不是格但斯克？ 对，其实大家没有想到波兰还有海。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对，因为波兰是一个其实它的领土面积还是挺大的，属于欧洲的大国。那么它波兰最北边就是濒临波罗的海。 嗯， 那么格但斯克就是波兰位于波罗的海边上最大也是最美丽的城市，我个人认为也是波罗的海沿岸最美丽的城市。 嗯，我们来看一看图片啊，你看这第一张图片就感受出来它这个靠海的气质。 对，实际上这个图片是格但斯克周围它有一个三连城，和索伯特和格丁尼亚，这个就是在格丁尼亚拍摄的。格丁尼亚是波兰最大的港口之一，而且乘坐这里的游轮就可以非常顺利的抵达波罗的海三国，像立陶宛、拉脱维亚，甚至到达北欧像丹麦、瑞典，都可以乘坐游轮一夜之间抵达。 嗯，我们看看第二张图片。哇哇，这你看人家都在海边跑步。 但是这个是夏天的图片，其实这个冬天的话到达这个海滨也是一种非常别样的感受。我记得我前两天是在我们也是一起和朋友一起来到了索伯特的海边。其实冬天在寒冷的时候索伯特也是能结冰的，所以你可以在结冰的海上走。他们就在最冷的一年的时候整个波罗的海都结了冰，所以你可以从索伯特穿过那个冰面到达丹麦。 我们就是滑冰可以去丹麦是吧？ 是的， 滑冰可以过出境了。 对，是的。 哎，这是个玩笑话。 当然到达这个索伯特这个城市呢，它也是波兰最著名的海滨这个浴场之一。夏天是有非常绵长的这个沙滩，然后可以在波罗的海可以游泳，可以滑帆板，可以乘坐帆船和游艇、赛艇等各种这种水上的运动，非常有意思。另外索伯特它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一个栈桥。我其实有这张栈桥的图片可以看一下。 哦，栈桥是什么样啊？是这个吧？ 就是、长长的，对，就是这个桥 啊。 这个桥实际上它是全长有500多米，一直延伸到海中间。而且这 个因为这个波罗的海它这个含盐的成分比较高，所以也是对人的这种心肺有一个疗养的作用。 哇，这咸度更大一些是不是？ 对对，所以我前两天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到了这个栈桥，当时虽然是下着雨刮着风，然后你看到那个波罗的海波涛汹涌的样子，就感觉到天地那么苍茫，大海无边，真的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 有没有觉得呼吸口气特别顺畅？ 啊，对，真的是。但是其实冬天的格但斯克并不冷。我们说虽然它下雪，但我们去的时候也就零度左右，而且因为太热了，雪都化了，然后它升到那个天空中就变成雨下来了，就很奇特的。就是它波兰并不是很冷，就是你又想看雪，你又想欣赏雪景，又欣赏这种冰天雪地的感觉，又不想很冷的话，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去波兰。 哇， 就是包括刚才我们去过塔德拉山和扎克帕内小镇，扎克帕内小镇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零下二度白天的时候，然后去到山顶，你爬到那个海眼湖的时候才-15度。 哇，你都用才这个词。但说实话，前两天北京都已经到达-8度到10度了。 对，所以你看我买的那个毛茸茸的帽子， 全副武装，其实有点热是吧？ 对，在波兰其实还有点热。就看起来很奇怪，但我没想到回到北京的时候 用上了， 还戴着挺合适的。 哎呀，就是像你刚才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又想欣赏到冬日的美景，但是体感温度又没有那么寒冷，是一相对比较舒适的哈。 对， 这个是到冬天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实际上波兰的这些景点呢，包括像我们南部的这个克拉科夫、弗鲁斯瓦夫，都是波兰最处在波兰最热的地方。 哇， 但是波兰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地方，就是这些城市即使最热到夏天也不超过30度，平均很多城市平均气温最高的话26-27度， 所以是个 夏天的时候， 就像我们北京永远春秋状态，对吧？ 对，是一个避暑胜地。而且到波兰基本夏天是穿不了吊带裙的，因为实在太阴凉了。 哎呦，我就发现还有很多人玩帆船，是不是没有内湖的，对不对？ 嗯，对，它那个格但斯克有湖也有海 啊， 所以这个帆船的话，你如果想租一个这样的帆船，大概一天，是包括这个驾驶员，就是有人帮你开船的话，才1000块钱人民币，你就可以租一条小船出海了。 哎，我看这个人的这个朋友圈里好像也有出海的内容，你们怎么带他玩了这么多不一样的项目？ 他上次去，我还真不知道他去没去格但斯克。 刚才我偷摸去那个偷视频的时候，好像发现有那么一段， 是不是他自己去了？ 站在船头， 对，很多这个。我们很多的旅游达人，包括我们请的这些客人，去到波兰以后发现说，哎呀，波兰10天都已经玩不完，对，所以他要这个自己很多时候要留下来，要进行更深度的旅游，包括其实在波兰停留2个星期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挖掘的地方特别多，这个就是格但斯克琥珀街道。 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波兰的琥珀呢大多是产自波罗的海。 对。 因为在4000万年之前呢，这个地方有着非常茂密的森林，但随着地质变迁呢，这个森林就沉降到了海底，那么这个松树滴下来的这个树枝就形成了琥珀。那么琥珀呢，很多就是波兰的琥珀都是从海底开发出来的。 啊。 所以跟这个国内的琥珀还有点不太一样， 品种不一样。 很多是就从国内的是从这个矿山当中开发出来的。嗯、波兰的琥珀我个人感觉可能是更加的透彻，就比如说我戴的这一块、就是、 哇，真的我已经盯它很久了。 对， 这是透亮儿，晶莹剔透。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琥珀街呢，这条街叫做圣玛利亚大街。那么这个在这条街上全长700米，就是大大小小经过曲部全部都是琥珀店和琥珀博物馆。 哦、价格怎么样？ 价格怎么样？肯定比国内便宜，而且是保真的。 哇，而且也是一个著名的产地嘛，咱们其实波兰。但是这个街道真的和其他欧洲的国家相比，就是更加小巧有特色，而且有别致。 其实格但斯克，你们发现它的这个城市的建筑非常接近荷兰。 对， 又有点那个德国的感觉。 对， 这就跟它的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格但斯克呢，很早在14世纪的时候，这个城市就加入了汉萨同盟 啊。 可能这个苗山也去过德国很多次， 对，像不来梅都是汉萨同盟的重要的一个阵地。 对，因为 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汉萨同盟的这个重要城市，我们要了解一下更深的格但斯克的消息。下个时段继续和大家相约，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见。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格丹斯克生活，所以建了很多荷兰式的建筑。所以你今天看到格丹斯克有很多，哎，怎么看起来这个宛若荷兰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荷兰在这里生活以后建了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建筑。 荷兰村是不是在这儿？ 对对对， 有一些他们的移民，因为这工作原因或者经商的原因，是吧，来 到 这儿。 对， 而且在欧洲的著名的一般是汉萨同盟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是港口城市嘛。 对对， 因为这是以前这个海运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运输方式，还有经商的方式。 对， 所以汉萨同盟的起这个重镇城市如今都是经济发达的交通要道。 对，格丹斯克历史上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城市。那么就是它富到什么程度，很多市民都穿金子做的衣服。 哇，这钱不知道怎么花好是不是？ 是。然后后来因为他们太招摇了，然后就政府规定说你们不能穿这种金色的衣服，他们就改成了黑袍子。 哇，低调多了。 对，但说到市集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玩转市集，那格丹斯克有一个市集就特别推荐大家去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就是每年的七月底到八月的下旬，大概20多天三周的时间，格丹斯克有一个圣多米尼克市集，这个也是欧洲最大的市集之一。这市集大概有几千家商户在那儿摆摊，就是从这种艺术品到二手货到这个美食美酒什么都可以买到。 多长时间持续？ 3周。 3周每天都有。 对，而且不只是这种你可以买到东西淘到这种二手货，而且伴随这个事情的进行，就是很多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就是穿上古代的这种戏剧服装，就是包括小丑啊，包括仙女啊，或者是面包师，过去面包师的那个服装去行走在街上的大大这个小小的这种角落里，你时不时的就会一个身穿戏服的人出现在你身边。而且他会举行很多的文化活动和美食节，包括有一个节日就是类似于面包节，然后会展出很多大大小小的面包，甚至是会有那个面包师他踩着高跷，然后拿着一把面粉，看到游客就往你身上撒一把面粉的那个感觉， 让你还原一下历史上这个城市的样子。 对，而且这个集市周围还有很多的这样文艺演出啊，流行音乐会啊，古典音乐会啊，包括歌剧啊，民族舞蹈的表演，甚至是还有这种划船比赛，自行车比赛，就非常的丰富， 更像是夏日嘉年华了。 对， 是不是？ 这个圣多米尼克市集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市集之一了。 哇，这感觉就是圣多米尼这个庙会。 对，所以说我们说玩转市集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格丹斯克这个城市。而且我们说过这个波兰夏季呢，它是一个冬暖夏凉的一个城市，格丹斯克真的是在海边不会超过27度，非常的舒适， 波兰的春城。 对，那我们说其实格丹斯克这一个除了它的老城它就可以逛一天，包括你在湖泊街购物就可以消磨半天时间，然后剩下时间你可以在老城随便走走，看看它的市政厅，看看它的海王的温泉，包括它的国王大道，沿着它的内河乘坐这个内河的这个游船哈，可以从这个格丹斯克老城抵达我们说的这个赫尔半岛啊，甚至是叫西盘半岛。西盘半岛实际上也是二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所以这个城市不仅有现代，它有古典的这种美。 你再看老城的图片里，就真的每一张图片都像是做出来的童话故事里的样子。 但它确实就是这么美，其实你自己拿手机拍出来也是这种效果。 就是这么让人羡慕，随手拍，不用很好的照相机，也不用大长焦，也不用长焦短炮，只需要是吧，随便留住任何一个侧面和瞬间，都是这样的美景。 对，最主要是现在波兰的游客并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可以随便拍。这张是在海边骑马的一个，但实际上不知道这个波兰呢，它有多年的驯养阿拉伯种马的这个经验和传统，所以波兰有非常多的骑马场和赛马。你在包括像格丹斯克、华沙周边都有可以骑马的地方，而且性价比也超高。另外呢，其实骑马其实和美食还可以联系起来。 对， 大家就不知道，其实我特别推荐的一家餐厅，就是在这个格丹斯克附近有一个小城叫索伯特，咱们刚才看过那索伯特栈桥附近，它有一家餐厅叫跑马场餐厅，它餐厅后面是一个就赛马场。有时候我也养着马，然后这个餐厅呢，它因为在海边，所以它的这个它 的菜并不很多，但是他菜单里可能只有几道菜，第一道菜就是一条鱼。然后当时呢，因为我们在波兰吃了太多鱼，我们想这个餐厅我们可能不要试这个鱼了，然后我就点了猪肉，就有几个朋友他们点了这个鱼肉，当时整个这个鱼是一整条上来，大家知道其实在欧洲吃鱼是不吃骨头的， 对， 但是这整条鱼上来完全没有破坏，包括那个鱼的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不好意思下叉子呀， 超级鲜美 超级，我以为你说我舍不得吃呢，没想到是超级鲜， 因为我们点了猪肉所以就没法再点了，然后就眼睁睁看着其他人在吃那条鱼，哎呀， 内心在斗争我做了错误的选项 对，所以下次去餐厅的话一定要点那个菜单上第一个推荐的那道菜， 对，每一个餐厅其实都应该写，要么是厨师推荐，要么就是餐厅推荐。 而且波兰的每一个餐厅都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就是包括这个餐厅它会有后边是跑马场非常的开阔，然后餐厅整个陈设包括那个花的摆放包括餐具都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有海边的那种特色，或者是你感觉到真的是那种非常小资的情调，特别适合拍照，真的是非常适合那种艺术照的，在餐厅出大片的感觉。 哇，因为就是那个装潢和设计肯定是有历史感的。 对，而且还很现代，因为大家其实知道波兰在89年之前，当然它是那个相对于来说它经济比较落后，那么就是它跟中国很像的，就是它也经历了一波改革开放的大潮，那么波兰开放呢就是加入了欧盟，那么很多的波兰人就那个期间就出国工作嘛，有一个出国热，很多波兰人就去到特别是像英国啊德国这种西欧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他们就很多就进入了餐饮业，就是在当地从事一些餐饮的行业，那么随着波兰经济的越来越发达，很多的波兰现在又形成了一种回流，就像国内有很多这个 回归传统， 对，回归传统，所以很多波兰人回来，他们就把国外的这种，我认为是他们把国外的先进的餐饮理念带回来，所以波兰餐厅就既融合了传统又融合了现代的元素，而且是性价比超高。 既然说到了餐厅，就说说吃，其实波兰是一个在饮食方面很独具波兰特色的一个国家。 对，实际上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3到5个媒体和同业的考察团，包括我们旅行社，包括我们的这些记者和达人的朋友去波兰。大家反馈最多的一点是，波兰没有意想不到的好吃，是一个美食的国家。而且这个口味非常接近中国人的口味。甚至说我们之前今年6月份有一个广东的同业的旅行社的考察团，然后他们也是带着榨菜去的波兰，结果根本就没有开封。 广东人对吃很挑剔的， 对，然后他们竟然就把榨菜就带回来了， 没机会吃， 因为每一餐都非常好吃，而且各有特色，包括波兰的传统菜和波兰的这个厨师制作的西餐都是各有特色，而且他们就评价说，除了波兰菜稍微某个地区的波兰菜有一点点咸之外，其他的完全就是跟中国的口味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去波兰在点菜的时候，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菜，就是推荐我们必点，比如说 goulash， 这个是不是，我是东欧很多国家都有，我在想知道波兰是不是也有土豆炖牛肉这个菜。 土豆炖牛肉，但是最经典的这个波兰菜的话应该说是 bigos， 就是毕高斯，它的翻译成中文叫做猎人炖肉，实际上就是酸菜炖肉。 酸菜，哦，太像东北菜了， 对，就是东北菜但是它这肉它是酸菜炖香肠各种肉，包括猪肉在里面。因为波兰相对冬天可能跟北京的气温接近，就比较寒冷，它需要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会腌制酸菜，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有很多的香肠混合在里面，就是波兰的乱炖。那么这个是有点酸，但是如果是不太能吃酸的游客呢，我们就推荐朋友们尝一尝波兰的这个鸡汤。这个鸡汤它不只是鸡汤，里面还有面条，但是你点的时候你跟他说鸡汤就他们就知道了。他这个是整个是用鸡熬制的，但是他在呈现的时候他那个并不会把鸡端上来，就是只会把清汤还有面条端给你，然后真的是没有加任何的这个味精什么调料，就非常非常的鲜美， 坐月子的圣品 但是几乎如果说大家在不确认点什么菜的时候点这个菜是最最保险，而且每一餐就是都是非常鲜美的一个汤， 鸡汤， 波兰的开胃菜。波兰的这个传统菜呢都是有3道式，第一道就是汤， 对，然后第二道是主食。那么主食的话，我们就说推荐一下波兰的饺子。 饺子， 我们刚才说就是有中国游客比较习惯的，像猪肉馅儿的、白菜馅儿的，还有这个蘑菇馅儿的，是特别推荐的。因为非常的鲜美，而且也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但是也大家也要注意，有些东西是不能点的，要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一定要这个听大家仔细听，否则你在点菜的时候，你可能会就会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口味。 坏，哪些不能点？ 哪些不能点呢？比如说波兰是有奶酪馅儿饺子的，就土豆奶酪馅儿的。没有，咱们大家没有想到这个饺子里还可以包土豆和奶酪的， 就是主食套主食。 对，甚至还有更黑暗的土那个一种饺子，就是水果馅儿的饺子 啊，水果馅儿，那就是汤圆呗。 对，但是它的这个里面是包括草莓呀、蓝莓呀、各种莓，它可以包在饺子里。 莓类大集会， 你吃一口是甜的饺子，你心里的那个感想可想而知。 这个是有可能会有点口感上吃不惯， 对， 但其实它也是波兰的特色。对。 对，但是这个就是差异了，就是波兰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果和奶酪馅的饺子，但是它在中国游客来说可能就不太适应。 提到奶酪，就我们知道欧洲国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奶酪，上千种的奶酪，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配方，还有不同的奶酪品种。那波兰的奶酪和这个西欧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奶酪，比如说法国、德国、奥地利这些，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其实波兰最著名的奶酪，最有特色的奶酪，就是在塔特拉山。我们刚才说上过那个塔特拉山，就是扎克帕尼小镇那个附近，因为它山比较高嘛，所以就是养很多的羊，就是那个所以牧羊人有的时候他在春季和秋天的时候两次会把羊从山下赶到山上，然后再从山上赶到山下，因为这个温度或者太凉太冷就是进行调节。所以当时这个羊，因为它经常的运动，就它产的奶就非常的鲜美，而且是完全是没有污染的。因为大家知道是波兰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包括它的牛奶呀、它的乳制品，包括肉类，还有就是水果苹果，都是这个欧洲的这个出产的大国，都非常的鲜美。所以这个扎克帕内的这个奶酪是非常有特色，大家一定有尝一尝的。就是你走在扎克帕内小这个小镇上，街上有很多那种小摊儿，大家可以看刚才那张图片上，就是扎克帕内的这个奶酪，而且这个奶酪是略有一点点咸味儿的，是可以配菜吃的，配上这个红酒吃奶酪，是 这个车吧？ 对对对，这个是很有民族特色的一道美食。 对，你看他那个车上是那个像锥子形一样的这个奶酪，是不是就是哈先生视频里拍的这种？ 对，它是有点像那个纺锤的那个感觉。对， 我们刚才从那个哈先生的那个朋友圈偷来了一段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当地人就在教他做这个奶酪的时候，他之前跟我说这个奶酪你就算把水挤出来，挤不好没关系，那就是 mozzarella， 然后继续能够把水排出来，最后就变成了波兰特色的这个纺锥型的奶酪，是这样吗？ 对，而且这个奶酪在很多这个重要的市集上都可以吃到，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包括炸奶酪，然后还会配上各种果酱，像草莓酱和蓝莓酱去吃。 还有个果酱，听上去也是黑暗料理。我们看一段只有十秒钟的这一个小短视频，有点奇怪这个动作。还有老师现场教呢。 对，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因为他是在扎克帕内学的这个制作奶酪嘛，当地的这个牧人身，他是穿着这个裤子，你看到吗？都是用羊毛制成的。 对，我们再看看啊，我们这一边再看一下，然后戴琪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坐在旁边这个老师穿的是传统服装。 对。实际上你看他还带着一个就那种领结，也都是高山民族特有的一个服装。就是在扎克帕内，你不但可以游玩，然后你看到还有很多的服务人都是穿着当地的那种民族服装的，这个在欧洲也不是很常见，非常有特色。 欧洲可能也只有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可以看到山谷的居民会穿到传统服装， 对， 其他西欧的其他地方是很难见得到的。 对，因为波兰的这个传统服装它跟旗袍又不一样，它是只有在重要的节假日 就是或者是一些庆典当中才会穿的，就平时他日常也是不会穿着的、哦、所以你走在波兰街上是很难看到传统服装。 而且这些服饰应该也都是牧民的那种特色服饰， 而且每个地方的服装的这个花样就是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塔特拉山看到的这种当地牧人的这种服装，你在别的地方也是看不见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不同的村民或不同山谷的居民穿着不同的特色服饰，当地人是可以大概分析得出它来自于哪里的。 是的。而且这个塔特拉山的这个扎克帕内这个高山民族的他这个服装，尤其是男士的服装是非常有心机的、嗯、如果这个男士站起来，你可以看到他的 裤腿是非常长的，是一直遮到鞋面的、 啊、 就显得这个男士都是大长腿， 人人都是大长腿。 对， 那结束了吃的这个话题之后，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设立了几座城市的一些文化特色美食之旅，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如果能够凑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假期到波兰去感受一下它的文化气息、艺术气息还有历史的气息。虽然提到波兰，我们印象里可能是它是经受历史的洗礼之后有一些悲伤的部分在，但是现在全新的波兰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全新的波兰，还有全新的旅游资源，还有一些不同的线路。我们可以走到大自然感受美景，也可以去走到城市里感受保留下来的那种可以说是古代的波兰给我们一些城市穿越感的城市特色和理念。认真的用心去体会波兰这个国家，去游走不同的城市。 对，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来大家来波兰发现你自己的故事。 对，我们可以从首博展开去波兰的计划，然后真正把计划做好，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制定好计划，说走就走，真正来一场就波兰之旅，去到实地感受一下它的文化和它的艺术还有它的历史。我们最后的节目呢，以一个我们波兰的旅游宣传片作为结尾吧，让我们在这个视频和画面当中感受这个美丽的国家。最后这点时间，希望大家元旦快乐吧。能不能在最后的这个几十秒的时间，戴琪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去波兰旅行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其实波兰旅行的话现在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北京到华沙现在是有两条直航，包括波兰航空和国航都有直飞华沙的航班、嗯嗯、但是呢，波兰虽然它是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它并没有加入欧元区，所以波兰使用的是本国货币自洛提、嗯、斯洛提呢是可以通过美元和欧元来进行兑换的。 嗯、 大家可以拿着美元很方便的到波兰去进行兑换。 嗯，我们的签证也是遵循的申根条约的签证。 对对，波兰是申根国，而且波兰在国内有15个签证中心，在15个城市都可以非常方便申请办理波兰签证、嗯、 现在呢就是一个办签证的高峰时期，可能我觉得大家要想春节出行的话要提早准备这个签证资料了。 对、嗯、可其实还好，正常的话波兰签证大概是1到2个工作周就可以出签， 1到2周的工作期。 对对，在这个比较旺季的时候可能需要2周的工作日，但是淡季现在还属于比较淡的季节，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哦、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打算去波兰旅游的话，最好赶紧准备过了元旦就开始递材料是吧？ 对对，是的。 有没有网络预约的途径？ 对，有的，实际上就是 VFS 这个签证中心就可以进行预约。 嗯签证中心对吧？ 对对， 然后递交签证资料。还是提醒大家，一呢要备有这个旅行期间的保险，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另外呢这个材料一定要真实有效，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提到办各个国家签证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的两点 啊。 最后呢，就是送我们点祝福语吧，元旦要来了，春节也不远了。 对，非常欢迎大家来波兰去我们发出一份来自波兰的跨年邀请函，欢迎大家、 哎、谢谢戴琪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半小时的陪伴。稍后这半小时呢是袁一给我们带来的母婴专题，希望您继续关注。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结束在波兰的风光片当中，让大家从视频当中感受美丽的波兰。我是苗山，下次见喽。

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潮流梦工厂，进入到母婴环节辣妈正传。我是新晋辣妈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一。 那我们今天就针对宝宝人生长河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但也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牙齿，来打响一次保卫战。 没错，牙齿有多重要，以前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我真觉得应该把里面那个学字要换成活到老吃到老。如果吃到老还需要牙，对不 对， 没有牙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你吃起来就没有味道，没有那种感受了。 而且你的热量和营养如果摄入不及时的话，你到那个时候正好身体有需要的年纪的时候，就会让你撑不下去。 对，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之后结束之后呢，大家一定会对于爱护牙齿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推翻你之前错误的概念以及不够完整的概念。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呢，非常重量级了，也相信可以给我们所有的辣妈酷爸们带来最正确和科学的指导。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邵若恒，欢迎一下若恒。 欢迎， 打个招呼好不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毕业之后就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口腔科一直做那个临床工作，到现在也有18年了，所以一直在临床，每天接触很多从1岁到10几岁的小朋友，然后对于儿童，在牙齿方面、口腔方面出现的很多问题呢，都有一些经验，希望能够在这里呢介绍给大家。同时呢，有一些事情是觉得，如果早期的让家长都知道，能够做好预防，很多的问题是可以避免出现的。 大家关于宝宝牙齿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来随时丢给我们，我们请这个若恒一一帮我们解答哈。联络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潮流梦工厂，然后进入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探讨的环节当中了。首先讲到说大概在什么时候宝宝会有第一颗牙齿，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是吗若恒？ 对，大多数是在6个月左右，萌出第一颗牙一般位于下正中。 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刚刚出生的新生儿没长牙之前就像老太太，没有牙齿只有牙床。但是我们第一条呢也要跟辣妈酷爸们说到，大部分的宝宝在冒出第一颗乳牙之前还是会出现很多的 症状， 比如说爱啃东西，口水哗啦啦的流， 脾气很暴躁， 对，包括脾气暴躁。接下来的这段资料呢会告诉我们的辣妈酷爸们乳牙要来了，辣妈酷爸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乳牙号开始了新的萌芽之旅， 快来救我！ 已经定位到该乳牙的位置，是小熊宝宝的。小熊因为乳牙萌出过程太难受，正在用牙咬手指。如果我们再不去，乳牙就受损了。 好，乳牙号前进吧！ 乳牙先锋队，我们的目标是 捍卫宝宝的乳牙。 小熊最近是不是经常哭闹，脾气暴躁，口水特别多，还特别喜欢啃东西？ 哎呀呀！ 对对， 有这样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长牙了。你们看，喵，这就是小熊的口腔。首先得对宝宝长牙的时间有个了解。由于个体差异不同，有的宝宝四个月就萌牙了，也有的宝宝晚一些，12个月才萌牙。不过大多数的宝宝会在6个月萌牙。宝宝萌牙的时候会出现口水增多、脾气暴躁、略微发热、牙龈肿胀等迹象。如果宝宝1岁半还没有这些迹象，就需要引起重视，带去医院检查了。 总觉得以我的基因，小熊早该萌牙的，现在才萌牙也不知道像谁。 出牙晚就不盖啊，你冲我干啥？哎呀， 太绝对了。出牙晚不代表宝宝就缺钙，但只要在1岁半前萌出就是正常的，你们不要太着急了。其次，只要宝宝萌了牙就得注意护理了，特别是宝宝长牙不舒服就需要牙胶登场了。牙胶无毒无害，不会损伤乳牙，那去磨牙最好不过了。另外，每天给宝宝喂奶后， 尤其是宝宝喝了夜奶后， 要把宝宝的乳牙清理一下，建议用纱布裹着手指蘸着清水帮宝宝擦牙面，还要注意对蛀牙的预防。宝宝6个月就能用牙膏了，虽然含氟牙膏可以提高牙齿的抗龋能力，但米粒大小就可以了。即使宝宝还不会吐牙膏泡沫，这个量也是安全的，不会造成氟中毒。当然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等宝宝的后槽牙萌出后，给这几颗牙做窝沟封闭。窝沟，亲，你们看这牙齿的咬合面有很多凹进去的小窝，很容易窝藏细菌，损伤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牙菌斑，在糖的催化下腐蚀宝宝的牙齿。如果使用封闭剂把小窝给封闭上，这些自然都不会有了。 解救小熊乳牙任务完成。 别墨迹了，还有其他宝宝的乳牙等着我们去拯救呢。 得嘞， 这个里面讲到了好多的知识点哈，我们一一来说。其中先问到说关于第一颗牙什么时候长，讲到有的人是4个月，大部分是4个月， 最晚的有 到 1岁。 这个早长和晚长是证明着孩子的身体有某些微量元素高或者低吗？是有必然关系吗？ 没有，正常的就是大部分是6个月左右长，但是呢，如果是4个月以上，然后1岁以内长第一个乳牙，实际上都算正常，不代表它营养有问题、发育有问题。但如果早于4个月长第一个牙，或者说晚于1岁长第一个牙，最好检查一下，一个是看一看有没有牙齿。就像晚的有没有牙齿缺失，然后晚的呢有没有钙磷代谢的异常，有没有发育异常，比如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或者呢就像这个佝偻病，这种严重的缺钙的情况是不是有？如果过早的，那就主要也得考量就是他这个牙发育的是不是正常，能不能耐受在口腔里面这种接触食物的这个环境，然后能不能正常的就是承担它的功能，松不松动啊，这些都得评估一下。 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很奇葩的例子，就是孩子刚一出生就已经有2颗牙了，把家里人吓得够呛。 所以刚才说的时候，对，有点风险，有点危险的 是吧？ 诞生牙， 对， 是为什么呢？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他这个乳牙的牙胚在颌骨的位置太高了，所以他萌出就非常早，有可能就是随着出生的时候直接就可视在口腔里 就能看见 了。这种牙齿往往就是发育不良，就像婴儿早产一样，实际上这个牙叫早萌，我们诊断叫乳牙早萌。这种情况往往他牙根发育的不好，牙冠本身也没有正常的这种体积，然后呢硬度也不够，而且经常是非常松动，所以如果萌出诞生牙一定要检查它的这个活动度，如果是非常活动的一定要拔掉， 生出来的时候就拔掉。 对，就及时拔掉，避免孩子就是误吞进去腔道，就影响他正常的进食。但是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他这个位置的乳牙已经去掉了，再长的话就要等长恒牙。 我刚还想问他，他难道有3茬牙吗？ 其实还是 2茬。对， 这个很神奇，叫诞生牙。 诞生牙， 这算是比较特例的了。 对。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宝宝乳牙它到底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长出来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顺序。 大部分是从下面的正中开始长。就是 下牙。 对，下牙大部分是从这个开始。初期呢长下正中的2颗，然后是上正中， 然后呢，一般是上面的侧面两颗，再长下面侧面两颗，一般都是先长前牙，这八颗门牙出齐了之后，然后再陆续往后长。而且呢，出牙的规律一般是以中线为准，就是我们正中线，是对称的长，就是一般就是成对的出现的。 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的长牙顺序完全跟邵医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很神奇， 非常神奇。 那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提示到过，说口腔的清洁其实应该在第一颗牙之前就应该有口腔清洁这样的概念。 对， 因为他只要张嘴吃第一口东西就冒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很多家长会说没有长牙呢，有什么风险？ 最常见的是婴儿在六个月内好发的这种真菌的感染，是一种口腔的黏膜病，就叫鹅口疮，发病率也是挺高的，挺普遍的。 我记得好像也是冬天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也在说这个鹅口疮，特别是高发的季节。 我觉得鹅口疮 跟季节没关系吧， 一年四季都是高发， 主要是那个婴儿月龄是不是？ 对，跟那个年龄关系更密切一点。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了，我其实很注重孩子的口腔清洁。我们家孩子六个月之前鹅口疮发病率非常的高。 它有什么样一些表现呢？ 鹅口疮就是长在牙床，包括舌头以及口腔内侧， 是溃疡吗？感觉 就有点像我们大人长的那个溃疡，小白圈，小白点儿，就跟咱们大人的口腔溃疡是一样的。 类似，就是外观上看起来特别像溃疡，所以它的俗名也叫口疮。但是呢，跟溃疡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不疼。 没有什么感觉。 对，其实它 这个 不疼 是吗？ 对，这个不疼。 要我觉得疼的话，孩子早就受不了了。你想，孩子多敏感呀。 因为有些孩子他长了鹅口疮以后，会影响他喝奶， 是感觉会有异物感，会比较烦躁。然后呢，如果长到咽喉的那个部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然后还有孩子会有干呕的反应，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有干呕，但一般这个是不疼。所以有一些家长早期特别不容易发现，就是如果你那个病变的病灶范围特别小，不太容易看得到。经常是发现这个长特别多了才看得到。 我是每次长一颗，我从第一次开始长我就会发现。 哇，你怎么发现的？在口腔里面那么隐蔽？ 因为他哭的时候就会有那小白点嘛。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口水的 泡沫。 后来发现是鹅口疮，然后我也去咨询过一些医师，发现是有一种药是可以涂抹的。 是种抗生素之霉素，这是常用的。 对，之霉菌素。 对， 它是一种药丸型的，然后你把它捣碎，抹在 敷在上面就好 了，抹在这个上面就立刻会好。 嗯， 但是其实一旦孩子长出鹅口疮，还是因为你比如说给他用的奶嘴啊，或者你在母乳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还是有细菌的感染。 这个是种真菌感染吧，所以跟消毒啊，然后口腔护理还是有关系的。 即使没有长牙，你也可以先拿那种手套牙刷，每天去给他按摩一下。 带来了，长牙之前我们建议是用小纱布，可以裹在那个手指头上面，然后家长清洁好了之后，然后用纱布去蘸温开水，擦拭牙床。 不需要什么生理盐水哈，温开水 就 可以， 对，家里烧开的温开水就可以。 那如果孩子比较抵触，不太愿意张开嘴巴，怎么办？ 慢慢过渡吧， 一点一点来， 对， 一点尝试， 不用说一次一定要彻底清洁所有的位置。我们可以慢慢从嘴唇开始，然后从门牙的牙床开始。 这是第一步，用小纱布。 对， 如果真的有了萌芽的迹象的话，就可以用那个小手套了，是吗？ 对，就是这样的手指套牙刷，透明的手指套牙刷。 这个很常见，这种毛非常非常的细软。 我买了这个，他一直把当玩具用，就一直不肯放到自己的牙里，就是不肯放到自己的口腔里头。 前期也可以先让他当做玩具，先让他去熟悉一下吧。 对，这个可能有的毛要考虑，就是像以前有家长描述的，这个会不会被宝宝咬掉， 咬到而吞下去 比较危险，就要看看如果他自己咬要注意。一般这个手指套我们看，这个就是套在家长手指头上的，由家长来操作和使用。 大概能用到也就是6到8个月吧。 一般这个是建议用在就是长门牙出的这八颗牙的这个阶段都可以用。 正好是 上面不需要蘸牙膏，对不对？ 早期可以不蘸牙膏，可以只用温水。 那牙膏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用起来？ 牙膏是这样，就是牙膏它本身婴儿的这个牙膏是需要可吞咽的，需要安全的。所以呢，如果这个也是为了婴儿的喜好，大部分牙膏做的是比较甜的。 对， 所以 孩子们 很多孩子就是一 吃牙膏 先吃掉再刷牙， 就嘬，在那嘬半天。 对，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是有技巧，不能一下都放到牙刷上，这是不太建议这样。基本上这样做的都是先吃了，然后再刷牙。建议可以把牙膏放到一边。然后刷门牙的时候，早期你可以先用这个尝试。我每次只用前面的这个几个刷毛蘸一点点，然后去刷到牙齿上。因为我们感觉味觉的这个器官是舌头，牙齿其实感觉不到味道。 对， 所以刷完了以后，如果能再用纱布擦掉，孩子不吞咽牙膏，慢慢适应了。这样你每刷一个牙，其实早期都是可以用可吞咽牙膏的。但如果他很抗拒，比如我刚开始刷牙的时候，孩子还不太适应清理口腔黏膜，抗拒的特别厉害，这个牙刷不能够指哪打哪，我可能会移位，会到处乱走，那您就开始用清水比较安全。 我们今天邵医生还带来了很专业的模型。我们现在说一说，当刚才讲到说拿指套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孩子的门牙。 对， 医学上面的门牙是八颗，上四下四。 对， 而不是咱们理所应当认为的那两颗只叫门牙。其实上四下四都叫门牙哟，要记住了。等长到超过八颗以后，就开始要换牙刷了，是吗？ 对。 那在最开始第一把牙刷的挑选过程当中，材质上面怎么去抉择呢？ 首先选这个，一般是长后牙，然后刷那个磨牙的时候，这个年龄一般是在一岁以上了，我们就选一岁到两岁的。这个有标志的这种婴幼儿牙刷，然后一般建议选的时候呢，刷毛是建议选中软程度的，就是不是最软的那一种。因为在长磨牙的过程中，宝宝特别喜欢咬东西。 对， 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牙刷非常非常的软，特别容易宝宝把牙刷毛给咬掉， 对， 吞掉，这个有点危险，所以不要选太软的。但是呢，也不能选太硬的。主要是刚萌出的这个牙跟牙龈的衔接部位，也比较稚嫩，而且呢是比较疏松。如果太硬的话呢，也容易把牙龈刷出血。 对，现在很多家长会说，那我选电动牙刷。就所谓电动牙刷，我觉得没有绝对的说能用或者不能用，还是取决于它的震动频次和它的材质吧。 电动牙刷是分儿童和成人两种的。 对， 首先儿童要选儿童用的，但是对于出牙阶段的这个特别小的婴幼儿宝宝是不太建议用电动牙刷。一方面还是说震动频率跟他这个牙龈的接触是否会诱发他的出血。再有一个呢，就是孩子往往是会突然间乱动，在这个年龄段，不是说特别的安静能够配合全程的刷牙，所以如果突然乱动的话，这个运动中的牙刷来不及关掉，有可能会碰触它的黏膜，会损伤黏膜。 原来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太建议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来用电动牙刷。 对，市面上其实建议写的都是四岁以上，但是如果是以家长刷为主，孩子呢也比较适应家长给刷牙了，我们在家长的操作下可以使用。 好了，这里又有问题了。有家长问说，哎，你们刚才在说家长帮小朋友刷牙，难道不是应该锻炼宝宝自己刷牙吗？不能一直让大人帮忙吧？这个家长真的是很着急。那请邵医师解答一下，就是这种你刚才教学的家长帮助孩子刷牙可以持续到几岁，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在家长的引导下孩子自己开始给自己刷？ 建议至少坚持到上小学六岁多。 所以在刷牙这件事情上，真的 是还 是 还是 家长不能够推脱，是不是不能够卸任， 太考验小孩的动手能力了。 对， 精细的这些动作还有细节的掌握，孩子太小，对，掌握不了。大部分小孩刷牙都在半分钟之内，没法控制细节和清洁度， 你也没法去考验他是不是真的刷干净了。 对， 所以为了宝宝的一生的这个生活质量，刷牙这件事情 还是交给大人吧。 大人还是能帮他多完成一段时间，还是多完成一下。对，大人刷牙都会偷懒的，何况是小孩。 说对了， 对，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以就是普遍的家长会使用的软毛刷作为一个示范，拿一个大型的 牙齿的模具， 这个要让我们大家看得清楚，刷上牙刷下牙怎么刷。 对， 给宝宝刷牙呢，一般是要看小朋友的年龄，如果是已经出完牙但是呢还是比较小的3岁以下的小宝宝，我们可以让孩子躺着刷，而不是面对面坐着或者是孩子站着家长也站着这种角度刷。躺着的这个角度就像我们牙医在看牙一样，其实是视野非常好的， 就可以一览无余。 对对，就是你便于操控，而且呢视野比较好，另外躺着的时候孩子也比较舒适稳定，他可以坚持的时间更长一点。所以假设这是一个宝宝的牙，然后呢这是家长，家长可以坐在沙发上面，让宝宝躺在自己的腿上，口腔张着的时候呢嘴唇张着的牙就是这个状态。然后家长来刷牙的时候一般是以分区域，比如从左侧刷到右侧，或者是从右侧刷到左侧，上下分开刷。当我们刷上牙的时候，像门牙一般建议是以门牙的中心为圆心画圈刷，就用这种旋转的刷法。 是旋转吗？ 对， 以前不是说上牙从上往下刷要顺着一个方向， 是有这个国际上最著名的刷牙方法叫贝斯刷牙法，又叫水平颤动刷牙法。这个是把牙刷放在牙龈圆的这个地方颤动着刷，但是这个方法实践中不太适合小宝宝。就是适合这个儿童，让配合刷牙的方法是这样旋转法，是又能够清洁到我们该清洁的位置，孩子又比较合作。 对， 但是这样上下一起刷的时候，其实不是上牙往下刷了，是上牙也有往上刷的力，这样往下刷的力呢特别容易把食物残渣推到牙龈圆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牙缝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反而不利于牙龈的清洁。 明白。 所以如果真正能做到上牙往下刷下牙往上刷是可以的，但是在儿童一般也是不大可行， 因为牙太小了。 对，所以我们选用牙刷一方面要考虑它的质地坚硬的程度，一方面刷头越小越灵活。我们建议选小一点的牙刷，越小越好。这样的话刷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以牙齿的牙冠中心为圆心旋转刷，而不是这样就是上下这样，就比较容易操作。这样在刷门牙的时候和刷上牙的侧面，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旋转中心旋转法这样刷。然后刷磨牙的时候呢，可以把牙刷垂直在牙冠上面前后的这样 刷， 对，这样前后的拉锯面刷槽面，这个位置是奶瓶特别容易接触，然后喝奶的这个过程中特别容易把牙的背面上牙背面沤坏， 上牙的背面 要清洁掉， 特别容易被 对清洁掉。然后整个都刷完之后呢，还可以稍微刷刷舌头。 对，舌头一定要刷，舌苔清洁也很重要。这是 整体刷完了， 一个非常科学的、准确的清洁牙齿的 一个 顺序。有一个， 还有一个神器， 好的， 叫牙线。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我们先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哈，给小宝宝刷牙最好的方式是让他躺在你的腿上，这样你可以全局的就看到他口腔的一个状态，也会比较无死角一些。接下来也是我自己的亲身案例，就是邵医生讲到牙线了。 对， 我们家宝宝的牙长得很稀，完美的把肉残留在牙缝当中， 证明他吃过肉。 对，饿的时候还可以抠着出来接着吃。然后我就给他买儿童牙线，因为我实操过，先用牙刷各种牙刷刷过，根本就没有办法把牙缝里面的那个肉给刷出来。那大人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剔牙方法在他不好使，所以我想到了儿童牙线。恰好通过几次的引导之后呢，小朋友也很喜欢用牙线。现在每一次吃完饭以后，不管是有菜叶子残留还是肉的残留，他都会乖乖配合我用牙线，每次他都很开心看到自己牙缝里面挑出来那个东西。但我每次当众拿出宝宝牙线给他用的时候，就会被人质疑说，哎，这么小还用牙线？ 对，因为只有大人才会用牙线，感觉 大人还会用牙签儿。 对，就之前我完全没有见到过宝宝用过牙 对 牙线， 对对对， 我一直认为只有大人的牙线和牙签儿才是给大人用的， 所以是合理的吗？ 非常合理。等他们的宝宝4-5岁，如果看过牙医以后，他们就会向你学习了。 就其实牙线真的是一个非常科学 的 存在。 对，对于小朋友呢，一方面像这个年龄早期在2-3岁的时候容易高发龋坏的位置是在上牙的唇侧面这个位置，然后到4-5岁以后，实际上我们最高发龋坏的那个位置是在磨牙，就是后牙这些大槽牙的缝隙的这些位置是最容易发生虫牙的。 对， 如果能够预防性的使用牙线，每天去清理这些缝隙，就可以预防这种龋面的龋坏。这种龋坏通过刷牙，还有像 普遍现在做的窝沟封闭是不能预防的。 对对对，就是槽牙的缝隙。嗯、 对。 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刚才有一个家长问到说，小朋友的乳牙后槽牙长出之后自带一个小黑点，问是不是坏牙。这我觉得可以这么来问，对于家长来说怎么去判断这颗乳牙是不是产生了龋齿的问题。 实际上就先了解一下龋齿是什么。龋齿是牙体的硬组织的缺损，然后是渐进性的被在细菌的和食物残渣的腐蚀下造成的一个缺损，所以首先就是龋齿一定伴随是牙体的硬组织的破坏，不一定是黑点就都是龋齿，第二呢，龋齿在婴幼儿口腔里面表现的其实大多数并不是黑色的，大多数是黄色的。 哎，黄色可是在我们那个、我不知道那个专业术语应该怎么叫，牙齿和牙齿咬合，尤其是槽牙的那个地方， 那个 沟壑的那个地方， 叫窝沟， 对，窝沟， 叫窝沟， 对，窝沟，特别容易有一些残留的黄的长期，尤其是成年人 的牙齿，那可能是食物的残渣，然后一点一点渗透之后流出来。 但在乳牙方面，其实黄色会比黑色更常见，是吗？ 就是先讲年龄段小的宝宝，比如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然后出现虫牙，大多数是出现在前牙区，就是上门牙的这个位置是最多见的。这个年龄段然后出现上门牙的龋坏的小孩，大部分早期是先是这个牙齿变得非常非常的白，我们叫白垩色，就是超白的颜色，然后这个牙冠就没有光泽了，没有正常牙齿的那个釉面的亮度，然后这个超白的地方慢慢的变黄，软化，然后这个是大部分婴幼儿龋早期的表现。然后像刚才说的那个家长说的是磨牙的，就是后牙的槽牙的窝沟的黑色，那个是很多磨牙出现的窝沟龋，这个出现龋坏的大部分年龄在3-4岁以后可能会出现这种龋。 他开始用槽牙咀嚼东西的时候， 对， 风险就很大了。 对，以咀嚼为主，以那个喝奶为辅以后。 所以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说，那既然乳牙的窝沟上其实有龋齿的风险很大，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给它做一个窝沟的叫封闭？ 对，窝沟封闭 啊，封闭、 可以预防窝沟龋，这是可行的，可以做。 那会不会对它咀嚼产生什么影响呢？ 没有，这个窝沟封闭的最后一步是要调磨咬合的，就是让它上下牙咬一咬，看看有没有咬合障碍，有的话这个医生会把它解决掉。 那您觉得窝沟封闭的最适合的年龄段什么时候去做呢？ 如果乳牙做一般是3岁左右，但是呢这个也要考验这个宝宝是不是能配合做。 疼吗？ 不疼， 没有任何 疼 痛感，只不过要配合， 对，他要配合一下， 保持张开， 对 对, 对，要保持一小下，快的话一个牙2-3分钟也要保持一下，就不要乱动，不要有口水沾到窝沟里。 您的临床经验当中，您接手过的做这个窝沟封闭的孩子多吗？ 不大多， 不太多。家长觉得，哎呀，别就这个麻烦，还不如天天刷牙。 有需求多，但是年龄小的小朋友确实做起来比较困难，就是配合度的问题。做口腔操作配合比较好的，一般需要在3岁半到4岁以上。 您觉得在这样的小年龄段的宝宝当中，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已经牙齿出现问题了，必须要去看牙医的时候，前期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还是说真的就是五花大绑就加上去？ 其实也是，确实是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先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样可能就医以后会更顺利。第一个呢，就是平时在日常给小朋友指导护牙和一些就是提出要求，包括可能控制饮食啊、刷牙这些的行为中，尽量不用说你的牙要坏了去找大夫给你钻牙或者给你拔牙，不要用这些就是东西去吓唬他或管教他。对，因为其实家长老觉得可能我说完了只是为了吓唬他一下，但是可能就这一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 就童年阴影了。 对，就他就记住了，就是觉得我来了，现在终于得到惩罚了。然后 因为家长会觉得说我提前告诉你后果，你就会每天认真的刷牙。 但实际上呢，我们讲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设套，这 是大人 给自己设 了 一个 套。 对，我们最好呢就是